带来一片不协调的感觉，多变的云阻挡了。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来一杯咖啡，放松心情。北京时间10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哎 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和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涿州市积极抢抓机遇，把2017年作为建设发展的攻坚突破之年、提质增效之年，唱响率先发展、效率至上、实干实政、敢于担当的主旋律，聚焦项目建设、县城建设、环境建设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涿州率先突破、跨越提升，各项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突破。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6月26日，市禁毒办在钻石广场、范阳公园等地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中，禁毒大队民警向群众讲解了禁毒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展示了各类毒品的仿真模型，让群众更好地认识毒品，从而提升宣传质量。禁毒大队民警、公安机关民警、爱心组织，还有刚毕业的中学生及大学生共同参与了活动。市禁毒办通过与社会组织、爱心公益组织的合作，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禁毒工作，逐步探索警民共谋共建禁毒工作的模式。6月26日，涿州市燕园书院暨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举行揭牌仪式。据了解，为贯彻落实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知识精神，市妇联开展一系列家庭教育活动，组建家庭教育讲师团，成立涿州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将邀请各级家庭教育专家来做开展培训，旨在为广大家长朋友提供多方位指导，为涿州市家庭教育工作做出贡献。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惠及人人。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多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现代化都市，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快速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移民澳洲能有哪些福利啊？ A 签证福利，不限次自由往返澳大利亚，同时澳大利亚永久居留签证持有者可以自由地到新西兰定居，享有新西兰绿卡的所有权利。 B 子女国籍，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住权，如果孩子在澳大利亚出生，那么一生下来就是澳大利亚公民了。 C 养老金，在澳大利亚男子65岁以上，女子60岁以上就可以享受养老金。澳洲养老金是一项政府福利，也是澳洲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安全网。无论你是否有退休公积金，或者是在澳洲永远没有工作，都可以去福利署领取。你需要在澳洲生活满10年，并且连续生活满10年，根据有关人收入和资产来决定拿多少养老金。凡是领取养老金者，可以得到优惠的医疗药品和其他卫生保健待遇。政府对享受养老金者提供的其他优惠包括减少交通费、地方税、电费和汽车注册费等。D 子女补助金，凡是养育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女的人都可以得到补贴，但取得这笔补贴必须经过对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的调查。家庭补贴通常2个星期发一次，交给主要监护人。孩子住养费的领取根据一个有孩子的家庭的年收入情况而定。 E 失业救济金，每双周约330美元，凡在工龄内有工作能力、愿意工作而找不到工作者可以领取。另外，政府还有寻找工作补贴和重新开始津贴计划，这些计划使失业者参加或重新参加就业得到鼓励和支持。 F 免费医疗保健，国民保健是澳洲国家健康保险计划，新移民可及时享有大多数免费医疗服务，国民保健病患者也可享有免费公立医院的治疗，国家将会为病人支付看医生的费用，在公立医院手术、住院，包括药品和饮食的费用。 G 分娩福利，一分娩补助，这是一笔一次5000元的费用，所有人都有。二育儿假补助，如果你是一个公司雇员或者自雇的小生意者，年收入15万元以内，并在孩子出生被收养前为当前雇主工作超过12个月，则在申请照顾孩子的假期内将可以获得每周622.19美金住的权利，做到真正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每天你都能感觉到幸福吗？其实只要你愿意，幸福就在身边。 来，请来到我身旁，请不要再彷徨，我的心就是你依靠的地方。爱就算是一瞬间，也能定格时间，我们牵手漫步在幸福海岸线、来，请来到我身边，请别在乎明天，我的心就是你停靠的港湾。爱就算彼此了解，也难留住一切，也许过了明天将一切都忘却。眼前是无边无际的海面，天空是一望无际的蔚蓝，沿着一条永无尽头的海岸，一直延伸到你的世界。你的爱我始终不明白，这是否让你耗尽了想念，

生的路上，如果懂得体谅的话，懂得理解的话，懂得宽容的话，日子就会很放松啊。人生当中总有一些不告而别，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就这样从此没有交集，没有联系，只是偶尔还是会想起，会有想见面的冲动，可是心里面却深深的明白，我们都不是当初的自己了，也有了各自的新的生活，或许怀念也是一种美好，然后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自然的看待所有的离开告别。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二手玫瑰》，火车快开。二手玫瑰，火车快开。在我们和人告别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用力一点，因为我们多说一句话说不定就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说不定就是最后一眼。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凤飞飞，另一种乡愁。 没有哭泣的那一种滋味，那种使人刻骨铭心的乡愁，如果深深经历那种感受，才会明白为何沾满心头。啊，只要独处，日升日落，许多感触。啊，那种滋味，澎湃飞。

回忆。 刘德华演唱的《练习》，生活当中有痛苦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别人不怎么在乎我们，而我们却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为了他人对我们的肯定啊、赞扬啊，我们甘愿去做各种违心的事儿，甘愿去做各种各样的练习，忍受很多的苦，只为了成全别人。所以，亲爱的，那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好吗？我们要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都是他们的事儿，我们只需要做好的是我们自己，活出真正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彭佳慧，甘愿。 爱你好像我迷啊最回家，网友来又提醒呀呀，睡了一下 生剧本都不一样了，我想只要我们所做的抉择能够让自己真的感到快乐，就无所谓对错。所以呢，重要的是前半段我们做了决定，我们不害怕，而后半段我们不后悔。 back when all my little goals seemed so important. Every pot of gold filling full of distortion. Heaven was a place still in space, not in motion, but soon. I got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 more than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We went walking through the hills trying to pretend that we both know. Maybe if we save her, we could build a little home. But then the hailstorm came and yelled, you need to let go, you got no control. No, I got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 more than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This weight's too much alone. Some days I can't hold it at all. You take it on for me. When tomorrow's too much, I'll carry it all. I got you. Yeah, when tomorrow's too much, I'll carry it all. I got you. You, I got everything. I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 more than you. I got everything. I got you.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随着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村74号院的摩金鼎市场的拆除，模式口文保区内的农贸市场已全部实现清退。记者从石景山区政府了解到，模式口文保区经过改造，未来将全面恢复京西古道的历史风貌。据悉，摩金鼎市场位于模式口大街北侧，占地面积约4500平方米，形成于2000年。据金鼎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附近居民买菜问题，将在附近设立两个便民菜站，其中一家已经开业，另一家正在改造，即将开业。北京日报消息，又到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赏荷季。从26号起至8月20号， 市民可以在圆明园上千亩荷塘中欣赏到200多种精品荷花。据记者了解到，祺春园、长春园、曲院风荷、莲溪月处均可欣赏碧粉荷景。长春园专门开辟了水上观荷路线，含羞馆还举办了精品荷花展，展示精品荷、新品种荷、晚莲、睡莲等。荷花节期间，游客在三园交界现场扫描二维码关注圆明园微信公众号，可免费乘坐西部电瓶车游览荷花品种基地及西部景区。同时，游客还可以参与荷花摄影大赛。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身影，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 下来，我就安静不下来。 美人来自老狼，词曲高峰。现代人形容一个女人很美丽呢，通常就会说哇好美哎啊，好有气质哎，再不然就是女神哎，女王范儿啊，有没有啊？这已经是比较高级的一种用法了。其实从称赞女性美丽的角度啊，这方面我们和古代人的差距真的不止一点点啊，无论是传情达意啊，谈个小恋爱啊，约会啊，我们都弱爆了啊。任何一个古时候稍懂诗词歌赋的男性丢到现在，我想他应该都是恋爱达人、情场高手吧。不信啊，你听一听这个古时候男人形容女人美丽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词语啊，他们用的都是入木三分，让我们现代女性心生羡慕啊。比如说像貌美如花、窈窕淑女、沉鱼落雁、清水芙蓉、绝代佳人、闭月羞花、倾国倾城、美若天仙、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梨花一枝春带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脸若银盘、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哇，太羡慕了，古时候的人好会谈恋爱哦，好能聊啊，有没有？现代的男人们如果还有穿越的这个一说啊，真的想把你们丢到古时候去好好的进修一下啊，深造一下，让你们学会说话。 夜风轻轻吹散竹叶，飞花乱惆怅，共执手的人心已成伤。旧时桃花映红的脸，今日泪偷藏，独坐窗台对镜，容颜沧桑。人负醉月一墙，事难忘，谁敢痴狂。鲜艳雨花风月中，一个人